就是大麦和饼干又来了，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我们刚刚咨询了一下七八月份最忙的这两个月，他们的这个工作情况哈。 嗯，真的是非常的忙啊。 对，基本就是一个月二十来天都在忙碌的工作。 嗯， 很辛苦，很辛苦， 基本没怎么着家嘛， 是吧？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忙碌的工作是犒赏我们出去玩的一个动力。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要听听大白和饼干他们二位去过的一些浪漫的海岛的目的地哈。今天呢，饼干坐在主说的位置，因为这话筒是主说的位置哈。饼干作为这个 CP 当中最强组合的女主人， 嗯， 你觉得海边是你旅游目的地当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吗？ 嗯，算是首选。 首选。 首选。 对。 哦。饼干很喜欢海岛。 大白也是。 最喜欢没有之一。 你看。 哦，最喜欢没有之一。你看看这两个人在一起他就是有共通的地方。 没错。 哦、 而且出去玩的时候呢、嗯、两个人互相彼此互补，因为饼干有攻略啊、嗯、大白负责执行什么 的。对，大白负责执行。 去过哪些地方呢？跟我们先说说呗，去过的海有哪些啊，有没有多少、 嗯、 国内国外都可以讲啊。 国内国外真是不少，包括我们俩一起去过的，包括自己去过的 啊。 不计其数了， 因为最喜欢的就是海嘛，那有机会就去海边去走一走、 嗯、 放空一下、 嗯、 哪怕就是我们俩坐在日本的海边， 对对对，说过 什么都不干，这吃点东西，然后 也觉得挺爽的， 就特别舒服。 嗯、哦、 那个饼干记得你们去过的共同的地方有哪些？ 是的， 共同的吗？ 都可以，就是你们去过的地方、啊、 对，去过的地方是国内 青岛 呀、威海呀、烟台、嗯、 啊， 然后 沿海都去了。 对，沿海都去了、 嗯， 然后包括那个像江浙的那一带的海边也都走了， 哦、 然后三亚、 嗯、 海口这边都去过， 妈，基本都去了。 嗯、对啊，就是沿着环渤海， 对，渤海 到东海，再到南海沿线， 对对对，全都去过 了，把我国海岸线全去个遍了， 对， 海鲜都吃了一遍。 对对对。 国外呢？国外有很多吧？ 那泰国、 嗯、对、 嗯， 泰国的几个地方去过，然后像是日本， 哦，日本的海滨， 就因为我们俩一起去，基本上还是周边比较多。 嗯、 哦， 然后其实像国内还有，那个香港，我们也觉得有几个岛很好， 也算是。 其实香港的离岛很好，但是大家多数都不会去的。 对， 对 嗯、还有长岛。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哪儿。后来想了想，那从北京开始说， 从北京开始， 是吧？ 对，北海是吧？ 出去奔天津、唐山、新北戴河， 对，从北戴河开始说。 反正他俩来我们节目，就透着浓浓的甜蜜，对不对？如果情侣的朋友今天可以听听我们二位精彩的分享哈。 对，其实只要是跟对的人一起出去， 哪都是海， 对，哪儿都是海， 就哪都是马尔代夫。 只要心里有梦想，哪儿都是马尔代夫嘛，这是一堆沙子。 是的，那我们的情侣大白和饼干稍事休息十分钟， 好， 十分钟的休息之后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关于海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暑假呢已经结束了，孩子们陆续开学了， 哈哈， 我有感受哈， 是吧是吧？ 对，确实是哈。但有一个， 我不想上学， 对，你快睡觉吧，明天要早起啊。 嗯， 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暑假钱啊，都花哪儿了？ 啊，钱都花哪儿？ 对，暑期钱花哪儿了？ 嗯， 旅游、餐饮消费空间是巨大的， 还有 上 升空 间 啊！ 这可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厉害的戴斌先生说的哈。 嗯、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先生做了一个采访， 是这样的啊， 还有自己的感受。 是的，他说今年暑期有42%的人选择和家人去海边， 你看 旅游休闲， 是啊、 对、 嗯， 当然呢还有去草原和登山的。当避暑遇到旅游，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尚生活方式了。 嗯。 全国有3亿左右的大中小学生，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3亿， 对，再加上老年人旅游，还有亲子旅游等等，可以看到暑期旅游市场那真的是热度高涨啊。 是的，戴院长还说哈、说特色小吃不少，不可少，网红餐饮正当时。他说我初步的感受是，今年旅游的餐饮特色小吃是不可少的，网红餐厅正当时。 嗯， 我们去过旅游目的地呢，一定要吃当地的小吃啊， 那肯定的， 品尝当地的特色产品。 嗯， 现在到南京明月廊，到西安大排档啊、 我都不知道， 在成都太古里 以及重庆的洪崖洞等等，都是专门的特色网红餐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以食为天，暑期餐饮消费也是特色和体验相结合的。我觉得不管到了暑期什么时候，你要吃地道的那是最棒的体验， 没错没错。然后呢戴斌先生还说文化和旅游一融则融，能融尽融，就是能融到一起就最好是完美结合一下， 融 对对对。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先生说，要把旅游的消费、休闲的消费和文化的体验结合起来。现在不管是广大的游客还是居民的休闲，大家哎呀固然是要看美丽风景，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体验美好的生活， 没错， 对，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转变哈。特别是有品质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服务， 有数字， 对，2017年博物馆进馆人数高达11亿人次， 包括3亿中小学生 啊，是的，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变化啊。大家过去觉得好像哎呀博物馆离我们很远，我干嘛要去呢，就好枯燥好无聊。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只是看你怎么样去把它结合了。 对， 这种文化消费逐步提升起来，对民众素质的提升，对消费结构升级，都是有极大的利好和促进的。 我觉得戴院长是有非常宏观的感受的哈。 对对， 他还说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巨大潜力有待释放全新发展动能，正在培育哈。大众旅游新时代，全域旅游的新方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还有待释放， 我的天哪，还要释放。 旅游产业发展的是全新能动性的正在培养。过去旅游是看山看水看风景，现在游客是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体验，还要把文化、广播、影视、戏曲以及当地的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等深度文化体验吸纳进来，所以旅行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是的， 这是戴院长的一席肺腑的感言哈。 对，这是他这个从业多年，包括他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宏观的看待整个旅游业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谢谢戴院长哈。 是。 第二条呢，欢乐谷这个品牌啊，其实我们经常觉得欢乐谷就在我们身边。现在回眸20年了。 你去过几次？ 还行吧。 啊，是吗？我就去过三次。 20年的欢乐谷品牌，全国布局下，未来仍将创新升级。 是的，我觉得欢乐谷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 是的， 就是越来越专业了。今年呢是欢乐谷主题公园连锁品牌，不光是这一家欢乐谷。对，我一直以为只有一家。 对，很多很多。 是的，创立20周年，记者呢了解到，目前欢乐谷已经基本完成东南西北中的全国战略布局， 厉害了。 未来仍将继续创新升级，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 1998年华侨城集团创立了欢乐谷主题公园连锁品牌， 想到了方特。 对啊，还有很多那个在华侨城居住的朋友哈。20年间欢乐谷落地于全国各个区域，走出一条建设主题公园品牌特色的道路，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东西南北中的全国战略布局。 都有哪些？ 北上京津， 还有东进上海， 西向蜀榆， 哇，中落武汉， 全都有。 是各地的园区主题呢，在结合当地特色区分建设的同时，也秉承着见不完的欢乐谷，玩不完的欢乐谷的理念，不断迭代创新产品。 是的，其实你像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正式欢乐谷集团成立后面向市场的首批产品啊。其中我的天哪，斥资10亿巨资打造的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已经国产第一原创动漫 IP 饼干警长。 饼干警长，对， 饼干为之一振，什么 饼干得去那个体验一下。饼干警长， 他新增了14项国际顶尖的设备，包括华北首台全家人可以乘坐的家庭过山车。 我的天哪，不会吧， 家庭过山车， 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家庭成员啊。 是 中国最大的水上飞机飞越牛奶河等这个独特的项目，我觉得非常的棒。 没错 目前呢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已经为京城人民短期出行游玩这个成为它的首选之一，而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则是中国首座沉浸式主题玩水天堂。那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与天津欢乐谷水陆互补，相辅相成，形成了主题公园发展的新格局。 没错，另据最新的消息，在北京的朋友哈，时值欢乐谷品牌20周年，2018年9月3号、2018年9月9号，希望家长能够带孩子去感受京城亲子去游的新地标欢乐谷。 是的，甜品王国去品尝一下吧。 是的，希望各位多多赶上这样 样一个时机哈。 嗯， 正值中非论坛的时候呢，一个标题告诉我们，我国的游客旅非人均消费逐年增长，看到上海游客是花费最多的一个城市。 是的，我觉得上海的朋友还是很在意这个旅行的品质哈、 啊， 对，愿意在为旅行这方面花钱。 嗯， 这是一个报道说，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联合相关的商业平台， 是 就是这个大数据吧，共同发布了中非旅游数据报告2018。报告显示呢，2017年中非双边旅游旅客互访达到了142.6万人次、 嗯、 中国游客旅非79.78万人次，非洲来华的这个游客是62.83万人次，其实还差的不太多、 嗯、还好还好。 其中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成为了出游主力，人均消费也是逐年增长。 是的，很多这个旅游的平台呢，数据显示成都、深圳、昆明、重庆、武汉、西安、杭州也入围出发地的城市 top ten 的榜单、 哎、 二三线城市居民复飞的旅游热情持续攀升， 对， 增长最快的十名城市分别为南京、 常熟、 长沙、 南昌、 郑州、 哈尔滨、 苏州、 福州、 大连、 厦门 啊，都是不错的城市， 对、 啊、 非常的棒、啊、 好地方哈、 啊。对，其中呢、就是同时啊，开罗、鹿邑港还是最受欢迎的，因为、 嗯、 有文化嘛、 嗯。 这个有某大网数据显示啊，开罗、鹿邑港、卡萨布兰卡、约翰内斯堡、卢克索、马埃岛、阿斯旺、内罗毕、开普敦，还有赫尔格达、 嗯、 是今年上半年我国游客赴非旅行的十大目的地。 是的，中国游客出境摩洛哥哈，我们讲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哈， 嗯、 人均花费是15,428块， 嗯嗯， 消费呢是10,000到20,000元的游客占比66%。分年度来看，游客在非洲的人均消费也在逐渐的增长。2016、2017、2018年暑期中国赴非旅游人均消费分别为10,080、13,215和24,803块。 哇， 涨了一倍多。 是的，此外呢、哦，根据数据显示，上海客人人均消费最高为12,034元、 嗯、 其次呢，北京、重庆紧随其后，分别是11,978和10,867元。 重庆厉害了， 对 啊、哦，三甲重庆占据一席啊、哦。 是 最后消息来自于这个上岛上线的问题哈， 嗯， 明年起，也就是2019年起哈。 哎呀，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岛， 是吧？再去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时候，将限制游客的人数了， 嗯、 上限8000位。 哇哦， 嗯哼， 这是一个报道啊，是希腊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是希腊最热门的旅行景点，没有之一啊、 嗯。 不过呢，从明年起，这个岛将限制每日搭乘大型游轮而来的游客人数，上限定为8000人。 其实我们觉得圣托里尼的北端的世界最美落日和蓝顶教堂，大家都很熟悉哈， 是的， 都去慕名而来。不过从明年起，这个岛将限制人数了，理由是什么？太多的旅客带来太多的生活垃圾。 也确实啊，你这个就是破坏环境， 而且让电网、自来水供应不堪负荷。 对，这个镇长说了。 镇长啊， 镇长呀，外面这个刀已经不好喝了，你别再来了。 你把山东的镇长， 对，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岛真的已经饱和了，我们不能更多的在承接游客了。 他是很有责任感的镇长、 嗯、 哈， 对， 这索尔索斯是如实说的哈、 嗯、 而且游轮业者和商家群情激愤，称这样会扼杀自己的生意哈。 对，是的， 对，政府呢、嗯、是这么说，该这样做的是改善基础设施以容纳更多的旅客，希望大家共同的配合哈。 对，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都是单方面的嘛，大家还是要找一个可以相对平衡一点的方式。 我们回顾一下哈， 嗯， 圣托里尼岛每年吸引近200万旅客，其中将近一半是搭乘游轮而来的一日游的旅客。 哦，就一日游啊？ 平均在岛上待7个小时 啊， 就去下一站了。 太短了， 太短了， 我觉得啊， 嗯， 在夏日旺季里，圣托里尼岛每天可以吸引10,000多名游客。 是的、 嗯， 所以说呢，也限制限制了，不要不堪负重哈。 嗯、是的。 有一天圣托里尼岛关了，你们还劝不劝上不去了呢，对不对？ 就是啊， 那更麻烦哈。 嗯， 时间来到了11:47:56，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每次听这首歌啊，都觉得如果咱们家门前有个大海的话， 嗯， 这个生活就显得非常的自由，而且让我们很向往哈、啊。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朋友圈里最强的 CP 大白和饼干再次入驻洛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欢迎。 其实那个刚、 啊、 对刚刚饼干特别正式说， 对， 准则我们画了一个区域啊，几个大块啊，真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哇，整个地图， 对对， 就一半都画进去了。 还有的他们都去过， 是 国内呢，主说青岛和三亚这俩地方还真是有差别的。青岛属于北方， 对， 三亚属于南方，对不对？ 对， 这俩地方你们二位的感觉，如果就是凭自己的印象打分的话，哪个更吸引你？大白， 我这票给青岛。 青岛， 青岛， 哎，这票给青岛了。 哎呀，青岛居然胜过了三亚，是吗？ 饼干几票？你就觉得你就一票、啊。 那我这票给三亚。 三亚， 三亚，哦， 哦， 完全不一样。 两人可以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啊， 嗯、 今天可以 PK 啊。 对， 这个青岛是离我老家比较近的地方， 嗯、 我也去过很多次， 是、嗯、吧？ 现在青岛变化的展之是太漂亮了。 对，我觉得青岛和三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对对 对。 对， 我们先请大白来阐述一下你把这票投给青岛的原因。 是的， 应该算是有情怀吧。 情怀， 对、 哦、 因为我第一次去青岛的时候那会儿还很小、 哦、 很小 很小。 嗯， 然后 我第一次去是七岁 啊，七岁啊， 对，那个时候真的第一海水上全是人， 是吧、嗯、 那个游泳圈都是轮胎的那种， 对， 打气那种、滑的我胳膊底下的一道一道 的， 真的吗？对对对、 而且待时间长了都会有疹子、 是是是、围的一张光屁股的照片是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拍摄的。 我还在蓬莱坐个游轮。 七岁，七岁、 我可能比你稍微大一点。那会儿我们在一起打篮球的一些小兄弟们， 好酷 啊！然后正好放暑假的时候，说那会儿也没什么钱嘛， 青岛， 然后要去海边，然后要去玩一段时间，要走去青岛， 真好。 几个小哥们儿背着包就坐着火车坐一宿， 太帅了， 就去了。 哇 啊！然后那会儿是什么时间呢？暑假嘛。然后那会儿姚明还在 NBA 打球， 火箭时代， 火箭时代， 你看看 还打进后赛的时候， 你看看 啊，那会儿轻松岁月嘛， 是是，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球。看完球之后就去菜市场，因为那会儿没什么钱，没法到外面吃嘛，我们就去海鲜市场 采购， 然后下午，然后会做的做饭，不会做的就帮忙去 打个下手什么的， 打个下手什么的，然后晚上买点那种塑料袋装的啤酒，对，然后吃着海鲜喝着啤酒，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坐在我们那个背包客栈，那个是一个。就像船舱一样，一个一个房间。 现在那个地方在哪儿？还有吗？ 还 有啊？ 应该还有 哦。具体哪块啊？ 叫做海伦雅居。 海 伦 雅 居， 听着是一个很美的名字。 对， 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老先生啊，然后自己开的这么一个背包客栈，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他的收藏品、古董什么的。 哇， 他是一个特别爱拍照的老头，爱聊天，爱喝酒。 我觉得这种都特别爱生活。 对，之后还去过青岛几次。 去过很多 很多很多 次 吧， 那会儿几乎每年都会去， 是吧？ 去待个五天七天， 对，因为他有很多的培训和团建的工作哈。 是 的，对，你像崂山、黄山地区，然后 吉米， 寂寞嘛， 寂寞， 然后像那个中心区五四广场、栈桥， 对， 都得去。现在我跟你讲，五四广场那一片相当的现代化， 没错， 不夜城， 而且还有那个奥帆的基地， 对的， 所以那边非常繁华。啊，当然我去那边很少是因为工作去， 哦， 因为我都是休闲 放松， 我去放空，自己有的时候就背个包就去了， 嗯， 啊，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羡慕，就是说自己那个能够说走就走，其实就是像青岛海边，就离北京不太远的， 不远， 真的适合一个人背包去。 现在有动车四个多小时， 对，哇，好孤独，但是又好浪漫，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需要这种。独处的时间， 是的，是的， 好的，去跟自己相处一段时间。 饼干呢？饼干去三亚的时候也是自己独处呢，还是有朋友一起去的？ 跟家人一起去的。 哦，家人 一起去， 对 ，family， 父母 对 都有，然后也跟朋友也有过。 嗯， 就是那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那三亚好像是分三个比较有名的湾： 丹东海、三亚湾、亚龙湾。 对 吧？ 对， 妈呀，挺熟啊！ 那但是去呢，都好几个呢，去好几回了。 所以其实三亚湾那边，我们住过，那边是就是公寓比较多，都是你可以自己租， 对对对， 租公寓， 公寓底下有游泳池， 爽， 对，很自由，而且那边有很多那个就是俄罗斯人，很喜欢去到那边。 对， 然后我们周边经常跑那些俄罗斯的小孩，非常好玩。嗯，而且三亚湾那边相对更清静，看日落很好看。 嗯， 然后喜欢就是在亚龙湾那边， 亚龙湾 其实它有很多 五星级的那种特色酒店、 哎、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对对对， 哦，就很喜欢尝试住不同的酒店， 又是一个酒店控。 对， 那一排那边是五星，那边是四星， 对， 中间一百花谷， 对， 对吧？ 对， 围了一圈。 对、 嗯、 对，所以就是在那儿的话，就是他每个酒店不是有自己的私人那个海滩吗？ 是的。 所以就是你就觉得每天也什么都不用带了，就溜达溜达出去，在海边放空。 我很负责任的说，亚龙湾的海很不错， 嗯， 海滩质量也很不错。 亚龙湾反正我就是去感受过一次，确实 真的不错 的， 真的 还可以坐游艇。 对啊，很多出海的项目。 对， 你看青岛和三亚的那个海不太一样、嗯、青岛处于海滨城市的海， 没错， 三亚是以海为主的城市。 对、嗯、因为三亚还是已经进入到了热带了，就 是 热带亚热带地区， 是的， 但是青岛还是不一样。 对，我刚刚也想说这两个地方的对比啊、 嗯、 对， 就是在青岛漫步于街头的时候，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文化的气息。 嗯， 嗯 啊，走在有的小街小巷，看着很古老的 欧式 房子、 嗯、 对，有的是哥特式的建筑， 对对 对 对， 对、 啊、有的是就是近代欧洲式的那种建筑， 林荫大道、教堂都会有。 没错， 青岛还是很好的， 而且上坡下坡走的那个路很有感觉。 对对对对、 嗯。然后三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的就是那种热带海、嗯、海边的那海滨的那个感觉，沙滩、 对、 嗯、海浪、它高档的酒店， 对对对， 椰林树影。 而且去在亚龙湾那片开车，如果夕阳西下的时候，经常落日大道，也没有什么车，很舒服。嗯， 就其实我觉得像三亚的海，它能给人一种让你一看就想要去投奔它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如果在北方，像这个青岛啊，或者说烟台、威海，是给人一种非常舒缓、哇， 宜居的城市生活 的 感觉。 对。 但是我可以更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青岛的海鲜和三亚的海鲜都好吃，绝对都好吃，味道都非常新鲜。 而且我们去那个南山海鲜市场， 哦， 海鲜嘛，然后也会跟人家砍价。 对对，可以砍，可以 说两句山东话。 对 对 对， 啊，对 对 对， 很便宜。 三亚也可以去海鲜市场买。 可以海鲜市场，然后你就租那种自己的公寓都可以， 嗯、 有电磁炉可以弄， 是吧、 嗯？ 反正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去年去烟台的时候、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那个城市里面，如果你要找一个小馆子，去吃海鲜，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实惠了。 是的，价格会贵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那什么。 对对对，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到的青岛一票、三亚一票的之后呢， 是 下面还有很多国外的东西哈， 嗯、 可以结合的居住的环境。你们两个人共同体验的地方， 对， 去感受不一样的海岛生活。这里是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是道道。 海那么辽阔无边，又加上最强 CP 去感受，那一定是美美的。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

我害怕， 我害怕你慢点走。 但是当地那个香港那边小学生的一看是那种自然基地似的， 哦， 很多小孩就老师会带着他们去那儿认动物， 真好， 然后 还有天然的动物， 对， 各种昆虫我们也没见过， 太棒了， 有点像看探索。 哎，下一站在周牧瑶去一趟，哎， 对， 有昆虫嘞， 对啊， 手掌大的蜘蛛， 真的是，真的是，而且非常那种奇怪的颜色的， 嗯， 各种虫子， 会飞的蟑螂什么的， 对， 蓝紫，蓝紫色。 然后呢，走那么两个小时， 对， 一两个小时，然后绕到这个岛的另一边之后，哇塞，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一片海是吗？还是 有海，然后它是那种有很多外国人在那边。就是开各式各样的小店， 哎呦， 酒吧， 哎呦， 然后住宿的地方，然后那种卖一些外国进口食品的那种小食品店， 好棒啊，好棒， 就完全另一个风情， 嗯， 特别的慵懒。 嗯， 天哪，香港还有这么闲适的地方， 岛原始森林，然后有一片现代化的海岛气息， 对， 真的就是一半一半，从这个山翻过去，马上就画风就变了。 而且它上面所有的店都不是那种跟香港那边的那种商业气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 都白给 有机的。 你想什么呢？ 哎妈，周驼，你这我就想问一问，那边的消费贵不贵？南亚斗那方面 肯定比香港本岛 方便面 还好， 还 好， 还 贵，不贵。 嗯，好的， 对， 嗯， 他们那个 我们吃了一碗那种粉吧还是面呀？ 啊，几十港币。 50 啊，可以， 那还可以， 很亲切， 而且很大量的， 对对对， 好吃，特别好吃。 对，而且在那儿能吃到很多国的食品， 对 哦，多国的， 泰国的也有，日本的也有， 葡萄牙的，西班牙的，对，还有那些有机的什么植物、蔬菜的店，然后奶酪店，明信片店， 对， 衣服装店，饰品店， 好吸引人的地方。 对，我跟你说，就是香港那些小的饰品店呀，服装 店 特别好逛， 对对 对， 真的特别好。 对，我都跟着他去了好多店，我都不觉得累，因为 是 爬完山嘛，然后又去逛街， 哦， 琳琅满目的，去特别吸引人。 对， 这个地方适合待多长时间？想问， 我也想问， 对，我想问问这个，如果带孩子去， 一整天， 就晚上，其实不用在那住， 他那是可以住的， 嗯， 就是住的话，我更建议就是在他就是我说的那一半岛住，他有那种十租的。和月租的， 十租的 不用提前去订吧？ 哦，就是房子， 到那儿就有。 对， 哦，酒店有吗？那个岛上那样的， 都是 民 宿， 都是民宿。 太好了，哇！我简直 其实我建议，如果去玩的话，时间充裕，玩两天合适。 两天， 一天就是探索自然领域， 嗯，看昆虫去，带孩子 爬爬山，然后探探洞， 嗯， 然后有那也有水， 嗯， 小溪，然后认识植物、动物， 很舒服， 对，昆虫之类的，很舒服。然后第二天就歇一歇嘛，慵懒 海边待待， 那个海边。在那个小就像一个小镇子， 对，像小镇子 哈。 哎，我问一下，那个海是什么样风格的海？就是它是离海很近的那个镇子，还是在山上往下看海？是那什么风格？ 它那个海 就在一个湾上面， 对，一个湾，海平面不是很高。 对，而且很美妙的是，啊，这边自然的区域，然后中间有一部分小小的沙滩，然后有很多人在那玩水，然后也有秋千什么小孩玩的这种东西，旁边就有小卖部吃东西的地方，然后从那儿。再上一个山过去，就变成了刚才说的那个小镇一样的那个 漂亮。 对，如果是情侣去，其实多待几天也没关系。 对呀， 因为你每一个店都可以坐一天的那种感觉，每一个店里有不同的音乐，然后我们就看就有那种外国的，像是留学生或者大学生那样的，就在那儿写日记或者写旅行笔记。 哎呦， 简直太好了！ 像一阵绿箭，砰！ 哎呀妈呀！ 我们 各种风格的都有吗？ 对，我们俩就在下午4-5点的时候吧， 哦，落日 就坐，对，就坐在那个海边，有一家小小 哎呀，浪漫开始升温。 对，我来一杯啤酒，他来一杯 西瓜汁，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看落日，哎呦，特别舒服， 很舒适。 要不是要赶着回 市区 那个船，我们真想在那儿就一直等到黑夜。 就是末班船是几点了？大概？ 我想想啊， 下午5-6点， 我们就傍晚的时候， 五点多，快6点的时候。 啊， 其实听他们刚刚一说呀， 我觉得真应该住两天。 就是你不票不要了，我就住这儿也行了，对不对？ 对 吧？ 明儿再说。 对对， 而且船票 不太贵，很便宜的， 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 哇， 那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去这个地方玩了？还是不是很多人？ 好像不是很多人。 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是八月份吧，还是算是旺季。然后那个岛上其实人很少的，不多。 就是知道这个有这个地方的人不太多。 那岂不是不旺季的时候没有什么人？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就即便知道说，哎呀，香港的离岛有很多，然后可以去玩，但是还是会选择去香港 购物 啊、玩啊， 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 你可以调剂着来嘛。 对，基本上大家去香港现在因为越来越方便，不会在香港放很长的时间。 是的，好地方，这个南丫岛， 南丫岛，东南西北的南， 是的， 脚丫的丫， 对，大家去搜索这个地方啊，这个二位推荐，因为他每次推荐都非常浪漫，像那次推荐那个一条街，那个清迈的一条街， 哇，清迈那个我 恋恋不忘， 我一定要去 宁曼路， 对， 真的宁曼路，哇，清迈简直了， 是吧？ 听完了之后我就想飞过去， 这是香港的南丫岛，当然还有很多呢，对吧？ 咱们说说国外的， 整几个啊，扔几个。 接着就刚才那首歌就想到镰仓了， 日本的镰仓， 对 啊，说说 神奇的经历， 这个经历 还是那个在海边， 对，就是那个灌篮高手上火车那个地方嘛， 对， 然后就是因为人多，所以我们俩 坐在海滩边， 对，坐在海滩边，然后本来想吃个午饭的，结果变成了喂鹰， 对，那个好像跟咱们交流过， 是的， 对， 上次说过哈，这个 就是镰仓的海边还是很安静的， 哦，是那种风浪。 对，然后就像北方的海， 哦， 像北方的海， 嗯， 然后人也不多， 特别少， 我们俩就坐在沙滩上一个枯木上， 哎呦 啊，然后就靠在那个枯木上，然后 拿出一本海明威先生的小说， 哎呀， 拿出了我们的便当，其实 老鹰与海 看书特别舒服的， 对， 看书特别舒服的，对，然后就拿出便当，就看那个海一浪。一浪就什么都不想， 就时间就在这样一浪一浪的过程当中去雕刻的浪费掉。 下次可以再去弥补一下，因为上次不是没有吃着嘛。 下次我们也不打算带， 不带吃的了， 危险。 下次带上那个方便小火锅，热的。 别 伤害他也不好， 对吧？ 开个玩笑， 真的就是净化心灵。我们俩回来的时候聊也是，真的一浪一浪的在冲刷着。 记忆也好，情绪也好，都有很多的方面啊。 就是它有那种净化功效应，是的， 涤荡心灵嘛， 治愈系的， 是的。 因为从那儿我们在海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本来说坐那个小火车回去嘛，坐了两站之后，我们俩就有点 怎么了， 不想坐回去了。然后我们俩就下了火车，我们沿着海边，我们俩继续 沿着海岸线走回的。火车站 好有默契啊，你们真的是再商量着来。 所以这个推荐的理由就是，如果你想去海边，想找那种无人海的 宁静啊，那种感觉，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我们去过这么多的海，就感觉这个是最人少，然后有那种文艺气息的。 日本的镰仓有这个气息。 镰仓是在东京的附近是吗？还是在 离 横滨不远啊？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走在那个街道，海边的街道上，然后街道上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车，非常干净，手拉手那么走，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像 手拉手， 周驼没事儿，周驼 拔出来，把刀拔出来，没地方插了， 然后 对不住坨坨， 没事吧，都习惯了，我准备好了，这不是 CP 吗？ 你也打算给自己组一个？ 气的我。 然后我们那个感觉就特别像大家看过菊次郎的夏天 啊，我知道， 就那个海边的那个感觉， 那个很清新，哎， 是 一点压力都没有， 就老记着有电线杆，有电轨车， 对，有稻田， 对，就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感觉， 一个 偶尔还有一两个皮划艇，然后 是很日本海的感觉， 非常日本海， 这都是在镰仓可以感受到 的，是 的， 他俩真的一说那个地方好想去。 是的， 南丫岛尤其这个也想去。 那镰仓觉得适合在那就是待一天还是住吗？适合住吗？ 嗯，其实 如果你喜欢很安静的那种古镇氛围， 待一待， 推荐住。 对， 如果呢， 就是想感受一下， 只要感受一下一天就够了。 走一走， 好的。 你说的很清晰，你知道 是的，其实也不会占用太多，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是的， 对。但是当地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龙虾馆。 龙虾馆。 特美式，特别美， 是一个美国的龙虾， 大老远就能看见那个招牌叫 Red Lobster 啊，红的 红龙虾， 怎么样？它这个味道？ 它怎么做呢？它是 我们那天就是因为没计划去到那儿，下次去一定会去。 错过 就是推荐给大家，非常 嗯，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 还得去， 也给了我们一个再去镰仓的一个理由 。 对， 啊，离老远鱼头泡饼。真的就那么大，我觉得 差不多，对 ，而且 是个龙虾， 天气还不错哈、啊咱们在那个过街天桥上， 对， 好像还看到了富士山， 对， 哇， 对，能看到，就隐隐约约的。 能见度不错的时候啊，能看到富士山。 你看旅行为什么一说旅行，大家都特别雀跃， 对， 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因为不常见到， 嗯， 是， 而且你是心心念的一个地方，它就加分， 对的， 加分， 没错。 那南球飞人，你想想是吧？樱木花道啥的，青子啥的，他俩人在镰仓一走，你想那感觉， 是 个头发燃的，怎么还？ 在镰仓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这一趟？大概 今年 是春天， 春天， 2018年春天， 对对对。 哎，2018年春天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 日本海是这种风貌哈，我们国内的海是那种风貌。 嗯， 还有很多呢，像普吉岛啊也去过，塞班也去过，这俩又风格不一样了。 对，其实塞班也还不错。 现在投票环节，塞班、普吉、大白投给谁？ 普吉只是一个代表吧，我觉得就是 泰国的 ， 泰国和塞班， 嗯， 我投泰国， 泰国， 饼干，直接指出你的胸臆， 那我就 其实也想投泰国， 我投塞班， 哎，他俩一定又一人一票呀， 嗯， 今天女士优先，塞班优先， 嗯， 塞班， 塞班跟泰国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就还是。可能是这地方的人，就是 塞班更美式，我觉得 对，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土著的话，其实是非常可以说懒散的， 懒散， 对，所以你在那儿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时间感，也没有什么压力， 慢时间， 对，然后他们就是你走在街上也不像泰国，就泰国是那种让你觉得 很 温暖，人文气息，他那儿所有的服务人员，然后你去做停也好或怎么样，都是很热情的。 你说塞班还是泰国？ 我说泰国， 泰国 但是塞班完全相反，就是他的那种热情可能是跟你打招呼热情，但是他不会是那种服务型的。 了解。 然后说你需要什么呀？你需要我的帮忙吗？ 对， 不需要。 但是你会在这里有特别大的空间。 对。 然后你走在那个路，就是开车在那路上，走实在太远了，你就会看到就是当地的人，就是土著，带着那么家里四五个孩子。 几个？ 四五个。 四五个孩子。 然后他们也会在海边去 BBQ。 很 然后 很现实， 对，他那边的商店呢也是你要走很远 才能， 一个仓库式的超市， 很爽， 哇， 工厂是仓库式的超市， 仓储大超市 这种， 对， 然后海边呢就是那种人很少的，他那儿的海叫军舰岛， 对， 就很有名的嘛，就是你也是要坐船去到那个地方， 是的， 然后是白沙，所以就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环岛也很快，可能你走一圈， 开个车也可以在塞班，是不是？ 塞班可以开车，塞班租个车很好的， 对呀、 啊， 租个野马什么的，黄的、 野马还比较少，还当地开那种皮卡类的， 皮卡的， 对，他们那个皮卡特别多， 那爽那爽。 其实，在塞班好像有很多那种是，就是喷的五颜六色漆的那种车， 是， 对，但那个我们能租到吗？ 能 是吧？ 都是能租到的， okay. 而且他现在有专门自驾的这个项目， 对， 哦， 其实挺近的，就一圈儿、 就是， 一圈 说是一般是2个小时吧， 哦， 但是就开不了那么长， 是吧？ 对， 哦， 然后。在那儿还有一个比较 这样200公里算的， 200公里算的， 导航也算是吧？ 对，他那个租车一般，如果我们要不是说提前在国内租好， 现租行吗？ 翻译驾照吗？或者说 需要吧？ 还是在国内先弄好？ 对， 哦， 塞班，对，还有5分钟，大白，泰国方面站起来走一走。 这个我投泰国这个海边的最大 原 因就是，其实一个是喜欢那边的人文，再一个就是。好吃的太多， 是的， 夜市， 实在 无敌了。 我当然那个塞班也有很多 好吃的，也很 好， 对， 它很综合，比如中式的也有，日式的也有，美式的也有啊。但是泰国那 就很泰国， 你走一走，椰子汁来一来，对吧？ 哦， 芒果冰沙来， 对对 对， 这个小吃 芒果糯米饭来一个， 走一路可以吃一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选择， 而且还不贵。 泰国太随意了， 嗯，而且每个人冲着你都萨瓦迪卡，就那个感觉，哇，上帝。 对对 对， 就是感觉被宠幸的感觉。 而且那个就是泰式按摩真的不一样，我特别舒爽。 嗯，小鱼疗对吧？你坐在海边，你把脚伸一缸里边，吃着你死皮，你搁那喝。 我的妈呀！对，就泰式按摩 是的，是这样。 适合牛驼。 哎呀，要 是不是？我是干爵还是汉爵，你们都了解啊？哎呀， 泡个爵去。 但是周驼也曾经在他的小本本上，人家周驼都有个小本本，目的地小本本，泰国在第四页记着呢。 是吗？ 泰国。 那前三页记的是什么呢？ 家乡，秀莲相聚的地方，故土。 哎呀，真是！ 但是不得不说哈，塞班的海那个海水的质量啊，那个 要更好一些， 会更好一些。 就是我老觉得泰国的海哈，就是泰国的海，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你别想的太清楚， 特别有特色， 对吧？它就是海， 泰国的海原本也跟塞班一样清澈，但是去的人太多了， 人太多 也就成了泰国的海， 真的。 就是大家就是了解每个海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哈，对，都希望那个不像长滩岛一样去了太多了又关闭了再开。 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自己的言行啊。 是的， 其实一提到这个海，我还想更多再说两句关于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来到海边可能新去一个地方，关于水土的问题，到了那儿先别大吃大喝，对吧？ 对对对， 身体去适应一下，再 先喝三天粥。 我要喝龙虾粥， 啃两个老玉米。 对，这是有必要的。 然后但是就是一定注意酒后不要下水。 哦，对对， 酒后不要下，因为之前在去青岛的时候，我有朋友喝完酒之后 下水了， 容易去 游泳，连手表、钱包什么都丢了不说，然后被礁石腿上、胳膊上 划伤了。 对，这挺危险的。 最近有一个孩子被青岛的海水卷走了，大家一定要小心汹涌的漩涡。 对， 对不对？ 坐船也要小心。 对，所以那些都是要很小心的事儿。 对对对。 啊，然后包括海边，很多人喜欢 BBQ， 对吧？虽然别想着是海边这些火什么的，你烧完了就不管它了。就是用完火之后一定要用沙子。 哎，点赞点赞， 对， 不错， 环保。对，我也要 成熟的大白，成熟了现在，以安全为主哈。 那必须以安全为主。 这些都做好了防患于未然之后，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海边的生活。 没错，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说啊，我喜欢去博物馆，我喜欢去那种特别人文的地方，到了海边都一样，都特别开心， 就是 没有一个不开心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海边，你到了海边，你一样都会开心的。对啊、 哎呦，平常那个束之高阁的那种形象啊，到了海边全都哎呀，除了喝的多， 我可以拥抱太阳。 收不住了啊！ 对，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还有一分钟。我们觉得，既然是两个人特别喜欢去旅行，而且有共同的目的地、共同的爱好，就一定要延续下去哈。不管下一站去哪里， 海岛还有那么多呢。 对，我们有计划的，就是我们。这很遗憾，一直没有冲出亚洲啊！我们准备 两个人一起 圣托里尼、希腊走一走。 对 对，刚才他就在跟我说，说我特别想 雅典古城待一待。 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希腊。 做咨询的时候，他就说我也想去。OK OK， 我们计划一下。 我给你们提个醒， 你说， 希腊海鲜就那么样啊？ 哎呀，你到希腊就别以海鲜为主了。 听说就是烤鱼啊，没有别的什么。 我跟你说，希腊它何止没有别的，天天吃那个希腊沙拉，你知道吗？ 羊奶酪， 简直要崩溃了。 风景是无敌的， 对 对对， 吃食也是无敌的。 对，希望各位找到爱的人，去自己爱的地方玩耍哈。谢谢大白和饼干， 谢谢饼干。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改天海边见哈。 拜拜。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